第134章，老鱼。 秦鸠的手指挠了一下游货的掌心，他抽走那只棕色钱夹，将藏在钱夹里面的旧照片递给了吴丽。 你说见过研究团队的合照？是这些人吗？ 吴丽接过去，只看了一眼，就诧异道：你们哪来的照片？ 那位厉先生友情提供的。这么说，研究人员确实就是照片里的这几位。 不止这些，我见过人更多的。这张可能是核心人员的合照。吴丽一辨认着，看到他大伯的时候略微停顿了一下，轻叹了一口气。 核心人员？ 秦鸠轻声重复了一遍。当然了，我只是猜测，因为不同的几张合照里面都有这几位，所以我才能认得这么快。吴丽的手指在照片中央停下，那里有一个男人的脸被烟头烫掉了，只剩下圆形的焦斑。这不是你们烫的吧？他问。 当然不是。 秦鸠和游火也问过丽，对方理直气壮地承认道： 我烫的，怎么了？ 但问到这人是谁，为什么要烫掉他，丽就再次陷入了迷茫。他抓着照片稀里糊涂辨认片刻，说： 不知道，不记得了，但是看到这个交班我就生气，都是他，都怪他。 然后丽就反反复复哭弄着这句话。从这种反应来看，他变成现在这副样子，多多少少都跟被烫掉的人有关了。 你看过的照片里有和这人体型相似的吗？ 秦鸠指着焦斑。那个男人体型微胖，个头不高，从脖子和垂着的手来看应该有点年纪了。吴丽本想摇头，突然又顿住。哦，有一个。 谁？ 看这张照片的排位，这个人应该是在团队核心的，或者是牵头者。提到核心我倒是知道，不过没见过真人，只在一张照片里面看见过他，也是在最中间的位置，唯一一个坐着的。我知道的就这么一位。这个项目还有没有别的领头者我就不清楚了。 有线索就行。那张照片你有吗？ 没有。我能看到合照已经是运气好了，不可能给我机会偷拍下来的。这在意料之中，秦鸠点了点头。 那可以描述一下他的样子吗？ 在理性客观的吴小姐眼睛里，人都是行走的解剖图，描述长相这么主观感性的事儿，不在他的功能范围内。他默然两秒，补充道：不过我记得他的样子，如果真能见到，我想我应该可以认出来。秦鸠点了点头说： 那就够了，谢谢。 应该的。 秦鸠拿回照片，合照中那个跟油货相似的女人就站在烟头烫出来的焦斑旁边，即便是拍照她都没有露出过笑容。她总是这样吗？即便对着家人？秦鸠忍不住想。他迟疑几秒，还是把照片放进了游货手中。游货垂眸看了好一会儿，最终将照片旋转了方向，撂在了老鱼面前的茶几上。从吴丽提到研究团队起，老鱼就再也没出过声。他的两只手搅得很用力，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。直到游货把照片推到他面前的一瞬间，他的脸刷得白了，就连余文都察觉到了不对劲。 老鱼，老鱼，你干嘛了？ 余文拍了拍老鱼的肩，对方毫无反应，依然直愣愣地看着那张照片。余文跟着看过去，然后就愣住了，因为他在照片里看到了游货的妈妈，那个他应该喊姑妈的女人。这个姑妈常年身体不好，去世很早，余文只在很小的时候见过她。他对这个姑妈的全部印象 都来源于照片，因为老于的相册里有很多他的照片。老于常说，小时候他们姐弟俩感情最好。每次听到这句话，于文都会问， 那后来呢？ 老于总说他特别有出息。他答非所问，于文就自动理解成后来姑妈太厉害了，所以跟他这个不太厉害的酒鬼老爸就生疏了，再后来就去世了。于文其实一直想知道特别有出息是怎么个出息法，现在他总算明白了，里面的照片就是佐证。 刚刚吴姐姐说什么来着？哦，就是这张照片上的人组团设计了这个害人的考试系统。哎，姑妈居然是其中之一。那老于？ 于文茫然地看向他爸。老于在游惑的沉默中坐立难安，过了好半晌才艰难开口。 小霍呀， 他欲言又止，嘴唇开开合合好几次，最后颓然地说， 算了，既然这样，你想知道哪些事问吧。 游惑安静片刻，淡声说， 你愿意告诉我什么就说什么。 就这一句话让老于闷了头，又过了许久，他哑声说道， 行，好，也憋了这么多年，干脆都说了吧。我确实很早就知道这个系统了，刚刚小吴医生估算的时间其实有点出入，据我所知，这个项目真正开始能往前追溯20大几年，跟你的年纪差不多。你妈妈很厉害，当时就是核心成员。我不是一直说自己当过兵吗？前前后后一共当了6年，前2年是正常服役，后面4年被调到了这个项目的研究中心。我不是参与项目的，只是站站岗巡巡夜，事儿很少，挺清闲的。 老于手指捏着照片一角，边说边有些出神。那时候他觉得跟着项目沾点边都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，至于他直接参与的姐姐就更厉害了。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一切变了味儿呢？好像是他发现小外甥的眼睛不对劲的那天起。那时候游惑4岁还是5岁，他有点记不清了，总之很小，小的好像随便生个病受个伤就会夭折似的。就因为这样，他得知游惑被牵扯进项目的时候反应才会那么大，他感到毛骨悚然又极端愤怒。更令他难以接受的是，他姐姐对此应该是知情的，不仅仅是知情，甚至可能是这件事的促成者。因为对方非常冷静地说， 客观来讲，这对小孩本身没有伤害，这个操作没有窗口，跟戴一块智能手表本质上没有区别，你只是一时接受不了这种方式和理念而已。 老于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，为什么针对自己的孩子可以做到客观来讲，就好像他只是在说某只实验用的小白鼠一样。那一刻老于觉得自己从没认识过这个姐姐，姐弟俩爆发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争吵。说是争吵，其实他姐姐始终很冷静，激动的只有他一个人而已。因为对方越是冷静，老于越觉得陌生和害怕。年轻的时候老于比现在还要忙，做事全凭一股冲劲，他说服不了姐姐，又接受不了对方的做法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只要一看到小外甥的眼睛，就整夜整夜的做噩梦。于是他很快走了一波手续，退伍回家了。他气愤地想， 又不是我儿子，我瞎操心个什么劲儿啊？事实证明，老于真的是个操心命。就算离开了那地方，不再接触任何和项目相关的东西，他还是会不断想起那个小外甥。烦得厉害了，就找几个朋友出去喝酒胡侃。酒鬼老于就是这么被叫出来的。老于有时候会想，血缘真是个神奇的东西。他只是舅舅而已，顶多照顾了游货小几年，怎么就这么操心呢？但他又会想，连自己这个舅舅都会心疼，他姐姐怎么能做到那么铁石心肠呢？也许是近臭远香吧。后来几年，他跟姐姐断了联系，因为项目的保密关系，老于见不到姐姐和游货，也接收不到他俩的消息。时间久了，他琢磨琢磨，又似乎能明白他姐了。对他姐而言，这个儿子的出生把他的生活轨迹弄得一团糟，丈夫离开，工作被耽误，精力不济，他的身体也留下了种种病根，后来再也没有真正健康过。他对这个孩子大概真的没有那么深的感情吧，但明白不代表赞同，老于依然排斥这种做法。这对曾经感情很好的姐弟慢慢变成了几年见一面的亲戚。后来老于有了自己的家庭，自己的儿子，但每一次见到游货，他都忍不住满怀愧疚。他其实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可愧疚的，但他就是忍不住。那孩子越大越冷漠，话不多，也不爱亲近人，因为很多人都怕他。别人不知道原因，怕得莫名其妙，但是老于知道，所以他越是害怕，就越心疼这个外甥。越心疼，就越怕游货有一天会知道原委，知道他眼睛里藏着东西，知道主张这样做的人是他母亲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这成了老于最担心的事情。终于有一天，这件事也真的发生了。老于永远都记得那一天，他姐姐靠在病床上，用一如既往的平静音调对他说， 游货眼睛里的东西在他成年之后就可以取出来了，具体看需要吧。我知道你一直在想什么，但最好不要去干扰那个进程。系统现在的发展略微有一点超出预料，干涉多了会发生什么很难说的。我可能确实不适合当一个母亲，最开始总忍不住把对他爸的怨气和厌恶带到他的身上，实在很难纯粹的喜欢他。我本来就不是一个感情充沛的人，比起小孩，我对项目成果的热情可能更多一点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让他变成系统的学习对象吗？因为我想啊，如果他是项目成果的关键部分，我会不会有多一点耐心，把他照顾得更好一点，也更喜欢他一点。不过后来发现，我还是想得太简单了，因为时间长了，连我自己都怕看他的眼睛。有时候他盯着我看久了，我会想，是他在看我，还是他眼睛里那个东西在看我？ 他说完安静片刻，转头对老于说， 我知道你心疼游货，但还是少放一点感情吧。他以后…… 这句话最后没能说完，因为他们看到了站在门口的人。直到现在，老于也不知道当年的游货听见了多少，他只记得自己当时惊出满身冷汗，也记得少年游货那张冷淡的毫无血色的脸。那一瞬间成了老于后来做噩梦的永恒主题。如果可以，他想倒退回那个时候，捂住游货的耳朵，拦住他的腿。 所以很多年后，当油货被系统除名，记忆被全盘干扰，老于其实是高兴的，因为他会忘记那些事。 这两三年，我其实知道你还有事没办完，也知道这里应该有人会试着拉你进来，我一直在想办法避免这件事，拉你去人多热闹的地方，让余文多跟着你，但没想到系统会连我们一起拉进来。舅舅想的比较自私，就是不想让你再来这个鬼地方。 老余顿了一下，又补充道， 这也是你妈妈当初的意思，她意识到这个项目的问题，挺后悔的，所以叮嘱我好好照顾你。如果你伤到那儿，或者送掉半条命，我以后下去了可没脸见他。 直到这一刻，他也依然坚持，他还是会在讲述来龙去脉的时候修饰一下，省去一些，跳过一些。老于依然希望游货永远不要想起那些事，这样在游货的记忆中，自己的妈妈就只是天性冷淡，不善于表达，不苟言笑，而不是不喜欢他。老于想，他这个酒鬼莽夫其实帮不了什么忙，他唯一能做的大概就是当一个穷操心的舅舅吧。